冇钱买酒啊，我今晚啊点样过啊？冇钱买烟啊，我今晚又点样过啊？要食西北风啊，讲理想又有乜嘢错？ 系咧，即系讲理想我有咩错咧？即系讲下古惑女唔会有错啊？ 蛊惑女， 蛊惑女就唔系蛊惑我嘅，就蛊人哋嘅啫。 嗯， 即系但系未讲蛊惑女之前咧，都要讲下先吓。 系， 即系唔系拉布嘅。即系捐献嗰啲嘢，希望网友继续啦。一时我几集唔记得讲，神山府又继续啦。 捐献原来一蚊都，原来一蚊都咁辛苦嘅真系。 系噶， 唔系即系睇完你嗰本书嗰、那个嗰、那个点击数，真系真系发觉原来俾一蚊都好感激噶啦。 好感激，即系唔好话俾点赞我都俾好感激。我系好似一十，我啱啱其实望一望系十零个啦。 嗯， 十零个点赞，我自己冇点啊，当然啦。哇，三千几人睇， 嗯，唔系根本三千人 啱啊， 三千人开过啫，唔代表睇晒嘅。 咁开过， 即系揿过条 link 入嚟，咁可能睇咗几句，觉得冇乜吸引力。 系，咁你点个赞？系咪？ 咁佢觉得冇吸引力就唔点赞噶啦，系。 喂，大佬，嗱咁我话咧啦，本书咧会不断会更新嘅， 嗯， 啊，咁我亦都会尽量要求封老总咧， 嗯， 连我自己写嗰段 Q&A 咧，即系都摆埋落去。 嗯， 我咁样啊，点解我话本书我有份写咧？其实我真系份写，我写三万几字 Q&A 噶， 嗯， 啊，写嚟听 OK。咁我希望摆埋落去嘅， 嗯， 啊，咁啊，尽量。当然咧，我哋头上面有啲网友创作咧，咁嗰啲我就应该摆唔到啦。 嗯， 咁啊，嗰啲冇办法啦，嗰啲真系买要买实体书啦。 嗯， 咁啊，之余啦吓，买实体书之余，梗系幫助神山府啦，因為神山府好，因為好奇怪一樣嘢，佢係同呢個嚴打掛鈎，掛得好撚恐怖嘅， 嗯， 就係，是，早輪咪一隻好長嘅嚴打嘅， 南巡啦， 啊咁啊，哇，全南巡， 嗯， 咁啊其實基本上好停撚咗，有一個星期完全係冇係冇人買嘅， 嗯， 一個星期， 嗯， 我真係覺得屌你呢網友係咪毛鳩記咗咧？係咪已經唔撚齊飲咧？定係神山府已經屌你啦喺嗰度，係已經神山府個頭咧？定係神撚咗咧？咁跟住當然咧，一集一回復翻啦，啊，而家沙仔又開翻啦，係嘛？啊，咁啊，阿張強 神秀，神秀好似未開咁。 開翻，開翻。 唔係，張強未翻神秀。 係啦，張強可能唔翻啦。係 啦， 係啦，咁啊，環光聽講都有 開翻啦， 開翻啦，環光未停過啊。 嗯 OK， 咁啊，咩魅力四 X 啊，咁嗰啲即係上沙嗰啲咧，都開翻曬啦。 哦， 开翻晒啦， 长沙都开翻啦， 系啦，咁就嗰次 水都都开翻啦。 啊，唔怕讲啊，水都好似话冇得带女上去搏嘢噶啦嘛， 冇得过夜，冇得出去啊， 冇得出街。 我就前问个妈咪出街点计啊，佢话依家唔俾出去好耐噶咯。我话哦，咁即系出去要自己倾啦。佢话都话冇得出去咯。咁明啦，你咁樣講 係囉， 咁即係 可能真係冇得出啦，同兩反式冇分別啦，喺我嚟講已經知變咗， 或者真係有得出去佢都唔肯講啦， 係啦， 咁即係海鮮價啦，即 係 話到時條女開六七千七八千，你都冇佢扶㗎啦， 係啦， 你亦都唔可以同媽咪講啦。 咁既然唔會出街嘅，即係喺某程度叫唔出街啦，唔出街我哋唔怕講嗰檔啦，因為佢啲好正規㗎啦嘛，只係有可能多個公主陪你飲酒咧，等於多個公主啫嘛， 係啦。 啊，咁啊，水都啦，水都已經，嗯，即係水都我哋已經唔去㗎啦，嗯，OK， 咁如果咁嘅環境， 冇需要 去啦。 嗯， 咁啊，其他地方其實咧場都開曬啦，咁但係開翻曬之餘都有幾日停嘅喎，打嘅喎， 嗯， 打咗又打一個禮拜嘅喎， 嗯， 打邊個禮拜咧？就係，是，港珠澳大橋集大帶嚟港珠大橋嗰排嗰個禮拜又打喎， 嗰幾日又打， 係，嗯，啦，咁嗰個媽呢啲媽咪又係。休咗成個有個媽咪仲休咗成個禮拜添， 嗯， 啊，咁嗰個禮拜又係冇人買嘅， 嗯， 即係唔係冇人買嗰個禮拜，好似得一兩盒咯， 嗯， 咁當然啦，好似啱啱上個禮拜好似呢個禮拜又唔錯嘅，呢，個禮拜 基本上過廿六號咯，因為我睇到啲媽咪話，廿六號先翻得工咁樣， 係咯，咁呢個禮拜又唔錯嘅，咁嗰啲咖啡又好唔係好賣翻，係回復翻平時咁樣啦，咁樣啊。 嗯， 咁都托賴啦，咁加上你啲人民幣又跌成咁咧，咁樣喺人民幣俾錢嗰啲咧，又多翻啲， 嗱咁啊，少翻啲噶咯， 嚇咁啊，港幣少翻啲噶啦， 咁啊嗱，咁啊第二樣嘢就梗係人民幣啦。 嗯。 咁我估計習近平同阿特朗普傾完偈咧，咁啊貿易戰打完咗啦。 你咁樂觀啊？ 係啊，我好樂觀啊呢次，好樂觀。 我覺得應該未完喎。 OK， 所以咧可以對下噶啦，我覺得啊，我都可以對下啦。咁、如果你唔對咧，就可以打開就等啦。 我覺得過埋 G20 先算啦。 咁 OK 啦嚇，咁我啊覺得傾完嘅啦 ，OK、就唔會打，唔點打噶啦，力度都唔會大噶啦。咁、人民幣應該會浮動翻佢想個價錢啦。咁啊係咪保持翻而家呢個價，定係會唔想做錯貨幣操縱國？會升翻少，升翻啲咧。咁、我唔清楚啦。我會覺得我會入翻啲噶啦，入多啲錢啦。唉、即係咁講啦，開佢低嗰時候再入啲啦。咁、希望啲網友自己因住。OK， 咁啊，因為我唔係財經專家，我估會傾完。 你又唔喺度住係嘛？ 啊，咁你又唔同啊，你啊， 我喺度住我都唔入多啲。 OK， 我都係用幾多使幾多。 OK， 大佬公仔紙嚟嘅啫，大佬你諗真啲。 唔會即刻爆噶嘛？爆會有啲預兆噶嘛 ？OK， 啊，一爆咗我哋咪將呢啲公仔紙同香港政府換翻港幣咯，實得㗎。 到時幾多公仔紙換港幣啊？個問題 我唔清楚啦。總之我可能會入翻一，咁我都唔會入得多啦。你知好撚多錢咩？我會可能入定下次玩嘅錢啦，都係幾千蚊嘅啫，都唔會多。咁啊，人民幣嗰度就自己諗啦嚇。咁啊，講翻啦，蠱惑女啊，即係唔係蠱惑我嘅，係蠱惑人哋嘅啫。即係話說我哋啊大隻佬嗰件女咧，就冧得好撚快。其实点解谂得好卵快呢，就因为我哋玩緊找朋友。 找朋友。 找朋友。咁找朋友呢呢、這个游戏呢就如果你熬粒色呢熬到七啊 死 八啊九啊你都准备掉你都会跳海得㗎啦。 你五六啊 fit 啊。 啊五六唔係你四啊。 唔係你五六两粒色啊熬到十一出嚟啊咁 啊。十一啊一二啊啊呢啲咁啊我呢啲几粒色啊即熬过三。我十一你就好安全啦、即係三四都安全嘅咁唔好只四唔好熬乜 pair 二得㗎啦 ,ok, 即係唔好 double 色咁大隻佬嗰個女性朋友呢即係嗰個靚妹啦廿二才嘅靚妹呢 嘩 唔七就八唔八就九 死梗喎 即係屌你呢個搵黐線即係我而且成日中膽啊！即係我哋嗰個膽啊，就係咩咧？ 三四你中三四， 係啦，三，因為譬如好簡單啦，九咁有好多九有好多個組合噶嘛嚇，有 三六 啦， 二五四六三， 六三係啦，三六同六三啦，咁上下啦，四五咁樣啦 嚇。總之 嚇，但如果譬如你係四五，人哋我哋熬過三六咧，你只係飲一杯啫嘛嚇。但如果譬如你係四五，人哋又熬過四五咧，咁你就飲 中膽 咁兩杯啦。一中膽飲兩杯佢頻頻中膽喎、一中膽都唔緊要啦咁樣即係你知道我哋係飲威士忌㗎嘛咁我哋成班人呢都冇溝嘅其實好啱冇玩點啊你一班人。 喔、你都冇溝冰啦。 吓、啊、我又有溝冰冇溝綠茶啫。 冇好似上次咁樣古古話話又。 係啦我都係古古話話啦。 佢哋呢 佢哋知係。喂 唔係佢哋有冇古古話話啲人啲男 都冇。 應該冇。 應該冇啦我都唔會理人㗎啦。我唔會理人啦。 呢啲。 首先我最緊要就顧住我哋個網友啫。咁我呢、這個網友唔使顧啊。 咪咯咁大隻屌 嘅。呢個網友就類似見哥哥類嘅朋友。屌你飲極都唔撚會醉㗎因為你有一位咁高大呀咁大隻嘅人呢係飲極都唔會醉㗎。即係我又唔使點理佢。咁跟住仲有一個肥版譚志強。喂嗰、那個又係唔使點理佢啦即係雖然唔熟啫唔熟都但佢都好玩嘅。 喂咁唔係你團長你閪佢咩你。 係呀、啊、但佢咁佢都飲到個個都應該都飲到下仲有啲撈廠呢撈廠嗰啲又唔差㗎。你睇下有阿傑斯真係阿傑斯啲酒量都好好㗎。都而家閪咗啦。你知啦而家冇辦法啦。 冇一年。 係啦冇得練啊而家。朝頭早飲茶嘅啦佢又唔醉啦而家朝頭早嘆茶㗎嘛或者而家一咁佢所以就即係撈廠就唔同玩古惑嗰啲嘢又飲得啦咁所以我其實唔使理佢哋佢哋應該我冇諗佢哋有冇亂嚟呀咁我自己首先拍咗最得起我打孖食啦一次過食佢兩包先啦係咪咁講倒酒喇咁你知㗎啦而家啲我哋飲開大酒就好輕將啲大酒就倒落一個渣壺度個渣壺呢就 倒落啲細杯度，咁、 嗯、 有一排細杯，可能唔知十二個、廿四個咁樣啦，細杯度啦， 雪打杯仔 咁你要其實你記住啦， 嗯， 啊呢次我先留意到嘅啫，其實 DJ 倒酒， 嗯， 佢唔會幫你倒到每一杯都 一樣 一樣噶嘛， 梗有啲， 梗有啲滿啲，有啲唔滿噶嘛，係咪先？係咪先？咁原來唔靜止嘅、 嗯， 原來有啲人咧攞咗個杯，攞只杯咧，個細杯咧倒落去自己個杯度咧，即係譬如你冇酒要加酒啊嘛，自己加酒咧、嗯，你又可能倒定半杯喎，原來 倒攞走嗰陣又倒寫啲，倒落去又倒寫啲， 攞咗個杯倒落去自己嘅杯度，佢唔係倒曬喎，原來、嗯、原來係咁樣嘅，係、 嗯、 有啲人倒到就放翻落去，咁佢仲有三分之一，咁嗰三分之一又倒一杯喎，咁就古惑女出現啦，咁、 嗯、 咧我就因為佢一坐低。玩嘅時候可能玩係適中先啦，嗱咁玩 partner 先噶嘛，未玩到找朋友噶嘛，咁、 嗯、 跟住開頭梗唔撚驚你，驚閪你咁飲酒仲清醒過咩？大家都係咪先？咁、 嗯、 跟住咁又我話你過唔過夜㗎、 嗯？ 我話佢話佢可以過夜㗎，咁你係咪過夜？佢問我係咪過夜？就普通話講啦嚇，但係聽日就算啦 嚇。咁唔係嗌唔係點嗰陣問㗎？ 唔係㗎，一直我又有嘢講嘅，我問聲佢過唔過嘢咁，即起碼問一聲啦。跟住佢話過噶，話、我同佢講咗句話，睇我今日對唔對先啦。咁、OK， 閒話一句嘅啫、 嗯。 我其實我諗住屌你老，咪黐緊線啦，最多攬住帶你翻去攬噶啦，話聲佢帶你山長水遠，第一次嚟到珠海唔俾翻個報告出嚟，屌你啦，啲網友都唔放過我啦，係咪先？啊！所以我當然佢唔知道我有啲網友要睇報告啦嚇。咁、啊、我話我去睇下，我實咁講啦，唔通話係我實過嘢嘅，屌你老味，唔好走啊！咪唔得㗎係嘛，大佬呢啲係啲僆仔先做嘅嘛。我話睇下今晚醉唔醉先啦。可能講咗呢一句嘅關係。咁跟住咧，佢就全晚就好撚保護我啦。點保護我法咧？即係如果譬如我中膽又好，我中唔中膽都好啦。咁譬如我飲完酒，咁佢會幫我佢咁佢又幫我倒咧。佢會揀杯最撚細嘅。 跟住再倒剩啲啲。 倒剩啲啲都唔係嘅。佢會揀有時候佢會譬如我中膽，兩杯啊嘛。佢就會揾一杯人哋倒剩啲啲。三分一到就当嗰杯当一杯喎，睇跟住佢咁倒落嚟我度嘅喎，咁我有乜可能醉啫？我真冇可能全程咁样保护我，都唔算蛊惑。咁跟住玩呢个找朋友嘅时候， 打 game boy， 屌佢老尾，喐色我屌个老，正仆街又睇跟住喐色，佢唔使三啊十一喎，屌你老尾几字都系。 咁你梗係嘅，屌玩大咗，個個飲大咗，實係咁嗰啲女啲。 喂，我哋冇咗，我真係冇啊，我有七有九咁冇嘢。咁嗰條靚妹，即係你唔講大話嘅人，真係抵撚死嘅話，即係呢啲環境。佢真係七又攞出嚟，屌你咯，俾九又攞出嚟，屌你咯，飲唔到就唔好屌你咯，喐下色啦，喐少少啦，唉，喐個十度啊，咪先？你喐一粒就得㗎啦，都唔撚緊要。唔撚知係即係坦白講啊、即係成晚女呢除咗阿四眼仔嗰件女係我係覺得點樣講呢係因為佢早揀啦咁佢嗰年係得之外呢咁呢就應該就阿明哥嗰件女係最係得嘅咁第三個得呢就應該係阿、大隻老婆有嗰件啦咁嗰件靚妹啦而且嗰件靚妹又幾得人鍾意㗎即係好即係有幾個我有都會同佢即係大隻佬嘅朋友啊嗰啲都會同佢都會就走嚟同佢玩嘅。咁其實我哋都幾受歡迎嘅。即係呢啲咁受歡迎咪死得快囉。唔係咁樣死得快係啲女會唔鍾意佢。我真係發覺有即係有啲咁可能有 咁其他女唔鍾意呢條女。 係啦。咁就有幾次我見古惑女啦。你知佢出名古惑㗎啦。佢係撲街到點樣呢嗰條女輸。中膽，佢梗係揀兩，佢幫佢倒酒啊，揀兩杯滿啊，屌哇，我屌你老尾，唔撚捱啊嘛，喂好撚殘忍啊，屌你啦，喂佢揀喎，喂佢唔係話屌你老尾，揀杯細嘅俾啲姊妹，我屌佢兩杯係咪得罪過你啊？我心諗你唔諗係啊嘛，我幾次眼望一望佢，喂，我心諗住錢買嗰啲酒，屌你老尾。 跟住佢就收收个膊头少少。我咁捻样对对条靓妹， 嗯， 喂，实一耐嘅，即系四杯系四杯， 嗯， 即系你养金鱼得，你话诶、哎、要唞唞得，我话我可以唞唞啦，唞唞啦，咁都但都饮啦，又一两杯落去，哇！我屌你老黐线，我话加啲冰啦，加啲冰又一两又一半杯落去，即系佢嗰杯就应该好捻柒浓啦，相反我嗰杯就， 嗯，全部都系水， 喂水嚟嘅，喂咁样我 嗯。 即系冇酒唔得噶嘛，咁、我自己都会加啲酒啦，系咪先？我加咗个屌阵，我喂冇饮啦，冇饮咁多。你记紧住你要带我翻去搏嘢噶。如果你唔好话睇下先，你唔好话醉，你唔醉得啊！你醉捻咗就啊！我今日冇着落，咁、你冇着落就唔紧要，就因为我冇着落啫。哇！见到佢咁样玩咯，咁、佢当然自己又系坦白讲啊，佢惊閪咩？佢唔三就十一，如果所以佢就基本成晚佢饮得最少。咁跟住啊，玩癫地啦。咁跟住就嗰条其实差唔多嗰条女差唔多冧噶啦，即系阿大只佬嗰条女嗰条靓妹廿二才都几得人中意嘅女仔啦吓，啊已经冧未冧之前咧，咁啊个妈咪啊过咗嚟啦。咁、我第一时间就梗系攞干柴啦，攞干柴我梗系。发微信俾红包啦，啊嗰、那个未见过嘅我又俾呢次见嘅我又俾，跟住我俾咗红包之后啦，跟住我就同佢倾下偈，下次你会唔会帮我安排酒店啊？咁样跟住佢又我佢问啦，你住边度啊？啊佢话我佢呢个妈咪话我依楼顶嘅酒店嚟噶啦，好方便。咁我就话我住紧喺孖海。得啦，住呢啲今日我得啦，冇问题、啊。咁佢真系好捻爽快、啊，个妈咪。咁跟住咁啊今日。打完場啦，跟住咧，嗰個媽咪就咁啊，大大聲對住我哋全部男仔講啦。呢度個個女仔都過夜，可以過夜。唯獨是佢唔覺得夜。 邊個啊？ 邊個佢咧？就係明哥嗰、那個。 哦，點解？ 明哥嗱， 最得嗰、那個， 最撚得嗰件女。 啊、 跟住個媽咪就話：因為呢條女聽日要翻工。 哦 ，OL 嗰只。 冇錯啦。 哦。 part time 嚟嘅，夜晚。 我点会揀女嗰阵唔讲定噶？ 冇啊，唔知啦，我不过唔知啦。咁啊，明哥可能又同个妈咪熟咧，唔怕啦、但系嗰件女就系样靓。 咁但系点解佢会即系特登专登工作咁样宣布咧？ 系啊，唔知啦，我又唔知啦。咁啊，呢度几多都觉得嘢嘅，系佢唔觉得嘢。即系佢唔会特登好刻意咁讲啊。佢唔觉得嘢，因为佢要翻工。哇！一听到呢句说话，我几捻想话。不如交換啊！屌你老尾位啊！你係我自己一竅啊！因為嗰件女就其實成晚係最得佢。咁當然啦，阿明哥都成九點幾先嚟，佢呢條女應該第二輪嚟噶。咁我估計係乜嘢啦？咁你知道啦，而家都話曬，而家十一月啦，可以玩嘅嗰陣十月啦，好即係近年尾啦。其實好多女仔咧都想揾翻筆錢，翻去鄉下，都似翻個人啦、係咪先？哇！而家喺出嚟珠海又好，出嚟深圳又好，出嚟惠州又好，喂撈咗一年，啊！屌你啦，翻嚟窮，即係你即係窮回抌墮咁翻去，即係你嗰啲真係有錢冇錢回家過年咧，冇錢就唔好回家過年啦，唔係好睇啊嘛。咁所以咧，有啲女仔可能打份牛工，哇！屌你啦咩？啲生活指數又高，其實。我唔知珠海生活指數高唔高啊？因為我覺得都幾平民啊，其實都幾 應該差過深圳，低過深圳， 低過深圳少少啦。因為講真啦，我見到唔好繁榮嘅啫，啲共享單車咧一架都冇啊，冇車牌泊喺條街度喎，好撚乾淨嘅。但係我見有人踩緊嘅，即係佢唔亂嘅，但係好撚乾淨喎嗰條街。咁啊，其實乾淨咪真係唔發達咯，咪乾淨咯。你睇深圳幾撚亂？啲共享單車幾撚雜亂，為啲錢咪係咁平平白白咯，即係其實睇嗰個經濟睇共享單車知嘅。哇，一百架喺條街度，咁同埋一架都冇嘅嗰條街度，咁你又見到哇， 唔可能人哋管理啦好咧。 哦，咁其實我就幾中意咁嘅管理嘅，珠海係幾好。咁可能你啲女要揾錢，咁就而家開始揾，揾到 一月 到啊二月頭。咁又好似今年好似仲早過年添， 冇留意喎、 唔使留意啦，咁當係二月到囉，咁呢幾個月就自然就要搵錢㗎啦，搵錢 冇乜好過陪飲啦、啊。 嗯。 啊，仲想搵多啲，冇乜好過陪瞓啦、啊，係咪先？即係你好，你可以好簡單嘅，環江咁啊，呢一日啦，今日而家仲係十一月啦，十月頭啦。咁阿個媽咪都話呢排好多女啊， 嗯， 好多靚女添，佢話好多靚女。 嗯，都行過嘢啫 嘛。我唔知啊，佢唔知啦。咁、其實好，即係證明，其實好多女，其實我哋行家知㗎啦，我哋出嚟玩一耐。呢啲環境， 十一二月就差唔多要搵錢啦。 要搵錢返過年㗎嘛，有錢冇錢都要回家過年。 不過依家都唔興㗎啦，依家有啲真係冇錢就唔返算。 係啦，唔返算啦，有啲係咁啦。咁講真咧，但係真係想返鄉下，一年嗰啲返得幾多次鄉下？ 啲八十後、九十後先有咁嘅心態。 啊，翻一次鄉下，咁佢哋梗係要搵啲錢。咁所以咪翻 part time 咯。即係所以其實唔淨止呢一間場係咁嘅，其實。即係其實可能而家我哋去你去惠州，你去環江，去其他場，可能係廣東省嘅啦，其他場啦，其他遠嘅我哋遠嘅地方我唔知啦。咁啲女都好多女可能就做 part time，但係做 part time 還做 part time。佢可能唔肯過夜嘅、甚至唔肯 出去 嘅，淨係喺平台嘅嘢，因為平台都揾唔夠、 嗯。 啊，佢一個月三千蚊工資，佢、做佢翻一個禮拜就已經有三千蚊工資啦。 嗯， 係咪先？佢已經夠佢出去打份牛工。 嗯， 咁佢所以佢可能會淨係會揀平台就算。 嗯， 啊，咁啊唔緊要啦。咁啊，所以嗰件女最衰冇抄牌，因為最衰系咩咧？呢班朋友我唔识啊。 系 啊，而家同你哋，我使乜我抄啫？我碌你抄，而家你抄，抄完俾我。 即场揸嘅啫嘛。 我有玩啦，喂，呢次好玩啦，呢次我哋有互揸啊。呢次好玩啲啊，因为诶，真唔知点解啊，因为去到珠海有唔同玩法啦，我哋有互揸。咁啊，日咁啊啊！大隻女咪揸我嗰件女囉、我件女咪阉鳩佢 囉， 又玩呢啲喎，咁佢阉鳩佢我咪揸大隻女隔離嗰個囉，都係大隻女又揸先啦，扮晒你知扮晒哎呀揸呀呢個又揸呀嗰個咁，真係大隻女都夠揸㗎嘛，你知呀揸呀合肺嗰啲咩呢，嗰啲前夫肺嗰啲呢，即係真係又揸隔離佢嗰件女咁樣，咁有玩呢咁嘅遊戲嘅，咁其實我理佢就我同阿大隻女玩啲遊戲嘅啫，咁其他嗰啲呢嗰啲朋友咧， 我 pair 牌都應該有得玩嘅喎，其實 應該有啊，但係我唔知佢哋班女啱唔啱玩啦，我未試過，冇試過。咁跟住咪咁咯，咁跟住嗰個媽咪就講完話，淨係你呢個女仔唔覺得嘢之外，咁跟住我俾封紅包佢，媽咪就走咗過嚟啦。咁同我傾，咁又同我傾翻話，呢度又有啲蚊營房啊。呢度又唔似最低消費啊。唔係呢度最低消費過咗就可以。免開瓶費啊，傾啲骨啦，咁又同阿鄭仔講一次咯。咁佢話你下次過嚟啦，嗱你下次過嚟，我安排得你好咁樣。咁講一輪啦，咁我 OK 啦，我就話 OK 啦。跟住我心裏走開啦，價格同條女意入緊㗎嘛。好啦，咁跟住傾啲骨玩完，咁我早走㗎嘛，因為我十一點鐘到我就。即係我知道，如果我再飲我都死㗎啦。 嗯 啊，當然我係飲個水，但係講真，喂量多啊嘛。 嗯， 我試過有幾棵狗啊，嗰啲係咁種啊。 嗯， 當然飲得好撚好撚食少，咁但係都會不勝酒力㗎，係咪先？ 嗯， 你諗下，如果四條友飲五條友飲三公升，有三條友係遲嚟嘅，喂六條友有三公升，每人飲半升，有三條友遲嚟，有一條友早走。 嗯， 咁其實。等於係四條友飲三升酒喎、喂好恐怖喎、話真係聽 ,ok? 咁我又唔停咁飲我都頂唔順。咁嗱臨唉帶件女去咩啦，咁嘢都唔燒啦、本來我諗住少少肚餓燒嘢㗎，嘢都唔燒啦。咁跟住我又叫個女仔換衫啦。即係佢唔知點解㗎，佢當然佢穿住佢嗰件唔係制服啦，亦都唔係工衣啦。但佢都要換件衫嘅。 OK， 換乜件衫？佢換衫嘅時候，我咪攞神山虎出去飲咯。 嗯， 即係而家我係點樣神山虎咧？而家我咧，我就買咗一個嗰啲不鏽鋼樽，嗰啲保温壺，咁啊好細個啊，160ml 嘅。咁跟住啊喺酒店度開水就已經沖定酒壺啦。咁啊帶埋去卡拉 OK， 咁嗰條女換衫嘅時候咧，咁我咪飲咯。飲就仲暖暖地㗎，仲暖啊！唔好话热，仲暖嘅。咁啊，其实咁嘅环境吸收得好啲嘅。吸收好啲啊，梗系自然。 效力好啲啦。 嗯， 咁跟住睇咁啊，條女換衫出嚟啦，咁啊著翻條褲，叫咗一條係條褲啦。 嗯， 都咁係條褲啦。咁啊，好普通啦。咁啊，住起個好似都唔算穿菇嘅，都但就唔夠深圳呢咁煙啦嚇，咁冇得捱出嚟。跟住咪上酒店沖涼啦。咁其實都係各有各沖嘅，即係我沖緊涼嘅時候咧，佢就用緊嗰個電子話筒喎。哇！你老味喺隔離。 嗯， 但我唔撚明，我好撚唔柒中意咧。佢唔係坐， 踎上去， 踎上去。咁佢踎上去，佢塊嘢我咪見到咯。 嗯。 我咪覺得好撚就邪咯，當然我都會遲早有見到，但係唔撚係，屌你咧，即係屌你老味，未搏嘢就屌你咯，我條豬未硬，你就點你啊？揾個洗杯嚟邪鳩我，咁係都唔緊要啦，咁啊沖撚咗個涼，跟住我咯，咁啊換翻件神褸咁樣，即係佢有浴袍嘅，唔係神褸浴袍，咁啊喺大床等佢咯，跟住佢踎撚完啦，咁啊自己沖啊，自己沖，即係都係自己沖啊，咁啊沖完之後咁啊行過嚟啦。咁啊，跟住點樣講啊？跟住就係啦，跟住我就攞個袋出嚟啦。咁啊，我三個袋俾你揀。 嗯， 咁你自己揀啦，或者揀第一個佢揀咩咧？ 自己特 唔係0.01。其實自己特同杜蕾斯普通家潤嗰只咧，外表冇分別㗎，你要摸落去先知㗎。 嗯， 咁佢哋攞咗0.01。 嗯， 咁跟住攞咗0.01。跟住品銷喎， 嗯， 肯擔喎， 哦， 我2000蚊肯擔，當然啦，喂，你27歲， 嗯， 我話你唔肯擔邊度有乜啊？咁佢因為除曬之後啦，咁我咁啊，擔完之後，咁佢跟住佢幫我套袋啦， 嗯， 跟住坐落嚟啦， 嗯， 一坐嚟又見到個肚， 嗯， 又得啦啦， 哦，生過， 我話生過，咁唔緊要嘅，我冇乜所謂啊，嚇，咁啊噏兩噏，咁。鴨兩鴨咁其實加上神十分鐘好撚硬嘅咧，因為佢肯吹，已經非常不直硬嘅啦。咁， 嗯， 我咪對坐咯，即係個人起身啦，同，佢對坐啦。因為一對坐咧，咁嗰條女就即刻變咗金拱門啊。 嗯， 大家明咩金拱門啊？ 嗯， 一對坐一金拱門，嗰條女就喐，唔係，係做嗰一聲做唔出嚟，聽唔知入唔入咪咧？一聲啊嚇，哇！金拱門就即刻唰一聲，證明掉得少啦！你真係即係插咗佢入啊，可能入啊，跟住哇！我覺得喂，好撚勁喎，即係嗰種 man 嗰種嘢出撚曬嚟，跟住噏啊，咁啊，講嚟都係啊，嗰啲好撚死啦！噏完之後，咁啊，第一 Q 咁啊，當然我有第二 Q 啦，跟住第一 Q 我啊唞啦，瞓啦，咁啊想攬住佢啦。咁最唔我唔滿意啦。佢成晚就喺度咁樣喺度玩手機。 嗯， 成晚唔停喺度玩手機。 嗯， 直至到我玩到第二 Q 為止。 嗯， 第二 Q 已經，因為我又瞓下醒下啦， 嗯， 啊，一有見女我就咁樣噶啦，我瞓得唔冧。大概玩到成八點幾到。 哇！朝頭早八點。 係啊，佢冇停我玩手機，帶埋個充電寶嘅，係唔停我玩手機。 你十一二點啊，已經翻去酒店。 係噶，係噶，係噶，係噶。 哇！ 佢玩八睇手機，玩手機，玩到八點。 唔使瞓覺。 佢冇瞓過覺，因為我醒一醒我又玩咗手機。我醒一醒望望佢又係，我去廁所屙夜尿又係，又係乜嘢？咁跟住我又話，診多 Q 啦。咁跟住佢我咪好咪診多 Q 咯。咁診多 Q 就冇啲石啦。咁跟住咧，我咪做完啦，咁我俾錢啦，2000蚊啫嘛，係咪啊？ 嗯， 我話俾雞船， 嗯， 跟住佢呢啲點啊？俾現金， 冇微信啦， 係嘛？點解俾現金？佢真係我俾現金，佢覺得好奇怪。 嗯， 我屌你老味，叫雞唔係俾支付寶或者微信嘅咩？香港有個，香港有咩名啊？佢 雷鼎明講， 雷鼎明咪叫你哋俾微信咯？你做乜撚嘢俾現金？搞撚錯，你俾現金我？ 嗯， 你当我咩啊？屌你老味，真系佢真俾咗个咁嘅色罗俾我睇，哇！ 嗯， 你唔俾得现金嘅，唔系钱嚟，大佬。因为我银行唔够钱啊嘛， 嗯， 微信唔够钱，我有现金喺度，咁样银行唔够钱，咁啊，我俾现金佢，都未就捻晒，我都好捻奇怪。我话唉，得啦，咁我咁以后咧，都摆定啲钱喺银行， 嗯， 啊，我嚟走閪数啦。咁啊，我嚟一个弯 up 啦。咁，其實呢一次咧， 而家除咗我嗰件女係喺剝第一 Q 同第最後嗰 Q 玩手機問題啦， 中間又玩手機嗰個問題咧， 嗯， 我係唔中意之外啦。 咁其實冇對你冇影響啊，屌佢玩手機同瞓覺冇對你 攬住瞓緊有影響啦， 攬住瞓啊，哦，你想攬住， 或者拖住掂住佢手瞓啦。 哦 啊！即係拖住佢手瞓，我不嬲都中意咁樣嘅，其實， 嗯、 即係可能我可能未講過， 嗯、 即係起碼都攬住啦，唔攬住我都想拖住佢嘅手瞓嘅、 嗯。 其實我好中意咁樣嘅、 嗯 啊，但係佢咁講咪成晚背脊得住我啦，咁、 嗯、 我真係好唔中意咯， 嗯、 即係喺呢幾個鐘頭之內我就唔中意咯，咁、 嗯、 咁、啊、其他就冇問題嘅、嗯，但係講真啦，嗱呢一間場，嗱、 嗯、 其實不能作準啦，因為佢哋話六點鐘有一千件女，嚇、 嗯 啊、OK。咁可能係六點鐘去咧，我哋會覺得會可能會更加好啲啦。而家講樣嘅話，或者講要求可能會高啲啦。咁如果係以我八點鐘去睇呢啲標準咧、 嗯， 其實好多女嘅年紀都唔細啊。 嗯 ，OK， 你話如果靚妹啊，喺嗰晚嘅靚妹喺22歲嘅靚妹， 嗯 ，OK， 咁啊24至27，我諗就大家咁上下啦，冇一個少過20噶啦，冇一個細過20噶，我覺得成晚。 嗯， 甚至嗰個做 part time 嗰、那個，我諗細極，我諗到都21、22噶啦。 嗯， 咁、啊、如果唔計嗰個1000女咧，淨係嗰幾百女咧，我覺得啲女唔夠後生嘅。 嗯 ，OK， 衣着你係同深圳冇得比。 嗯， 完全冇得比。 嗯， 即係佢啲著衫嗰種土咧，即係唔係我係土啦，即係唔夠。嗱，好似惠州咁咯，嗱，惠州你去過啦，啲、 嗯、 女仔哇，著到唔知咁似乜，有咩閃靚靚， 好基本嘅襯飾都唔識啦， 係啦，想襯飾都唔識，咁佢化妝都好撚普通， 嗯、 有啲化到咗好唔知唔化好啦個化咧，有啲咁嘅啫，即係會見有啲唔合格嘅衣著啦、 嗯。 如果你係你要諗住好好嘅衣好型嘅，你睇嗱，最簡單，小豬著衫咪而家 OK 啦，係咪先？我咩小黑啊、小紅嗰啲全部著衫 OK 嘅喎。 神獸比啊，冇得比。 係因為你唔可以同神獸比，你都唔可以同天上人間比。 嗯 ，OK 嚇、嗯。咁咧，但係 咪同橫光比咯？ 橫亦都唔可以同橫光，橫光啲女著衫都好。 橫光都好過係陰公。 係啦，佢哋著衫咧只可以同惠州比。 橫光真係差唔多好多村姑嘅。 嗱，就只可以同惠州比。OK，、嗯、即係惠州就佢著衫就算差啦。咁如果你問我質素嚟講啊，我淨係睇啲幾百女，唔計一千女咧，可能一千女唔同啦，我唔知啦，我唔可以，因為我未見過，我唔可以作準。佢價錢梗係平過曬所有玩啦，如果唔計車費， 嗯 ，OK。 咁其實車費都300啫來回，咁你惠州都4-5嚿啦。 4-5嚿，我哋幾個人搭啊，大佬？ 我講你一單程啊，如果你一個人搭， 一個人我搭地鐵啦，唔係一個人我搭巴士啦， 你一個人搭去惠州都夠幾兩嚿水啦，係嘛？ 幾兜嘢啫嘛，好似六兜嘢啫嘛。 都止啊， 八兜 得啊，一定 我 一定過百。 搭咗我都唔記得啦。 嗯， 咁上下啦，有啲唔知有排都唔諗會再去咁、嗯、啊，講衣着嘅，即係 taste 嗰啲女就差啲嘅。咁如果講間場嘅裝修咧，亦都唔夠神獸好嘅。 嗯。 咁、啊、佢會裝修會比惠州好嘅。 嗯。 新少少。咁、嗯、其他嘢就。消費咁大家差唔多啦。咁如果網友要想，我即係最慘阿碌，你去唔到啦，因為、 嗯、 除非你太太去又去旅行先至去得到啫。咁、 嗯、 其實我都會再睇下你網友有冇興趣一齊玩嘅。咁就好撚簡單啫。如果去呢場玩咧，就算你跟我又好，唔跟我都好啦。如果人少就加蚊營房啦。 嗯。 咁其實消費你預5嚿水就夠㗎啦。 嗯。 就飲酒啊。飲酒嘅消費5嚿水，你就夠噶啦。咁、 嗯、 有時開大酒咧，你都係預7嚿水，我諗都夠啦。 嗯、 7至8嚿，你乜柒都夠啦，係咪先？咁、嗯、樣如果譬如你係要玩，咁就我會覺得係你應該係早啲去到珠海， 係、嗯、咯， 下午茶食飽啲， 嗯， 午食飯啦， 嗯， 午食晚飯，6點鐘 踩上 就踩入去， 嗯。 睇完女玩到幾點啊？玩到10點， 嗯、 就等於我哋平時8點鐘可以玩到12點， 嗯、 其實都係玩4個鐘頭啫。 唔知好似以前我哋東莞花街嗰種咯。 喂，東莞4點啊？ 冇5-6點啫，都係。 差唔多。 我引去都係5-6點入場啫。 咁、啊、你下午就食飽啲，因為隔離就茶餐廳啦、 嗯。 我哋食飽啲下午茶，跟住過去6點鐘過去。 嗯。 即係我哋5點鐘下午茶啦。啊，應該咁樣啦。5點鐘下午茶，6點鐘去到卡拉OK房。 嗯。 睇完女玩到10點。十點跟住就 咁可以諗啦，大家會唔會食飯呢？或者食唔食宵夜呢？咁鍾意嗰啲咪食宵夜囉，或者先食晚飯囉，唔鍾意嗰啲咪上去酒店啊，邊間都得啦，而家媽咪咁樣講嘅邊間都得啦。咁譬如封建遊人啦，我唔知好多人有個價錢預個好少少嘅價錢啦，唔好住太high嘅酒店啦。咁樣博完嘢夜晚再嚟食宵夜又得，即十點鐘食個宵夜，食完宵夜跟住上去博嘢又得，食完飯上去博嘢。 如果你六至十我都可以考慮一下嘅。 你走唔到啊。 我都話我會陸路返深圳啦，我唔會搭船㗎啦。 陸路返深圳你即係話只係一個方法。如果唔揸車啦，唔計揸車啦，你唔知唔知揸車。 我就考慮緊可唔可以揸囉。如果你十點完嘅，咁你搞完咁你都12:01揸都 OK 嘅。 OK, 我唔知你啦。 過得兩三個鐘都、OK。 但如果你要行其他方法呢，你就要搭，如果你唔揸車，你唯一走嘅途徑就係港珠澳大橋返香港。由香港去福田口岸。由福田口岸翻屋企。四個鐘頭到你。 四個鐘揸啦。 你揸車就好啲。但揸車你就要睇下你個走醒未啦。因為沿途太撚多路障啦，吳家產。我會覺得沿途太多路障 了。我是全程高速嚟， 全程高速我唔知啦。 高速其實好安全， 好 係上高速之前或者落高速之後。 咁嗰啲呢，你要考慮啦。 高速上 即係我唔咩呀，總之你飲咗酒嗰啲，我唔建議你，亦都唔鼓勵你。當然啦，你去我你去好開心啊，即係有你係鐵膽嚟。 睇下點 知。我係做乜你都諗你嗰邊先，你知唔知？未完之前我講埋完啦。咁你玩完呢一單玩完晒啦，第二招你可以有兩個方法走啦。一你就梗係港珠澳啦。二你就九州港坐船啦。九州港坐船就可以返深圳啦。可以九州港坐船可以去 中港城。 中港城或者 順德。 順德啦。咁你又可以有幾個方法嘅。咁睇下你想橋去。去一定橋㗎啦。返嚟呢你就大家好多選擇啦。可以橋啦。 可以橋，可以船。 可以船啦。 可以深圳。 可以大巴。汽車站。但係我睇我計過條數啦。大巴汽車站呢就會遠啲。係啦，你嘅的士錢去車站呢就會遠啲。車程呢如果虎門大橋塞呢都好啦，恐怖嘅。咁你又望廣珠澳幫你減輕下啲車流量啦，咁喺港嗰度虎門大橋都唔塞呢，你就可能會兩粒鐘就返到去啦。但如果你虎門大橋塞呢，你隨時玩有四粒鐘你先至返到去。 如果落路就係行港珠澳啦，你就行返虎門有乜鬼。 咁如果網友你自己要因住啦，去同走啦，咁我就因為我諗住幫阿碌計下條數佢自己走嘅。但咁我走嘅時候呢，第二朝我就去九州港搭船。咁廿皮去九州港的士，咁搭好似八二蚊船啦，去八二蚊船我就去到蛇口港啦，蛇口港我就轉的士，本來我就諗住坐地鐵嘅，坐接駁巴士去轉地鐵嘅，咁但我要想知道要幾耐車程㗎嘛，同埋要幾錢㗎嘛，咁其實呢都唔係好貴㗎，如果你喺蛇口港搭的士返去羅湖， 白鬆啲囉， 八十一蚊。咁時間都係個零鐘頭啦，一個鐘頭啦，唔使啲。咁但係我喺坐車嘅途中呢就碌下原來九州港就收9:30。仆街啦，9:30你唔使搭，你唔使玩啦，你先唔使搏嘢啦，去到都唔使搏嘢啦，係咪先。咁所以我阿碌你要諗下，如果其他網友唔使諗嘅，其他網友你可以，其實你點嚟嘅方法都唔困難嘅，最舒服就港珠澳。港珠澳。咁如果再困難啲嘅，你可以坐船，譬如你住西環嘅話，我梗係坐船啦，係咪先？或者我住唔係你住旺角都唔係一定要坐船啦，你住西環又可以坐船嘅，你深圳就梗係坐船啦，咁你自己衡量。咁其實最貴就係車費嘅，我成日覺得最貴係車費嘅。 即係82蚊都唔貴啦。 都船計埋的士啦。人越多呀梗越平啦。如果譬如我哋。 唔係你去搭去珠海白爾即係搭埋去澳門呢？ 搭去澳門我冇睇囉。 是貴啲呀，應該。 唔係咪港珠澳一樣啊，一樣啊。 一樣 啊。六十幾啊，都係六十幾。六十唔知六十三六十六一樣。同之你珠海嘅價錢同去香港去珠海同香港去澳門嘅港珠澳都係六十六。咁去澳門抵啲嘅長啲。 係囉澳門 長啲。得長一橛啫，都係十零廿公里啫，我覺得其實唔需要長得好緊，我覺得緊要嘅。咁如果網友客其實可以好多選擇去玩嘅，咁最緊要嗰度就消費真係唔算貴，咁二千蚊就可以過，最貴都二千蚊過夜。咁其實你唔一定揀二千嘅，即係有啲千五嘅，即係唔知千五你千八我唔記得咗啦。咁嗰啲 你唔求高 嘅，係啦，唔求高就得噶啦，因為高其實好多好撚多豬喺高啊，豬高喎、啊、你真係，因為直接係豬高嚟嘅。咁可以大家網友自己試下嘅。咁節目時間差唔多啦，咁最後啦。記住啦，神山府記得買啦，打賞嗰啲照舊啦，即係有網友同我講嘅，佢話：啊牛哥，你要提下人打賞啊！咁其實我又覺得成日提就唔好嘅，因為一提又好似好啦黑色，我又唔中意。咁反而唔提咧，但係真係冇喎，好話聲咧，OK 啊，咁都係啦， 幾集提一提咯， 係啦，幾集提一提咯，幾集提一提啦，有時成集都唔記得提噶嘛，咁記住啦。 電子書就拉下啦， 係啊，得閒拉下啦，唉，點啊賺都唔使死啊，撲街，節目時間差唔多，下個禮拜唔知講乜，下個禮拜先見啦，拜拜。 拜拜。